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四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30%，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晴，偏北风四五级，阵风7级左右，最小相对湿度10%，最高气温-4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听众朋友，本节目也在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北部置业那些事儿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百度视频房产的张亚飞。亚飞你好。 哎，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 那么如果大家呢关于北部置业方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咱们的都可以在公众微信平台发过短信来，咱们互相交流啊。当然北部这边呢，一个马上想到的就是海淀。 对对、 另外还会想到像 顺义啊， 顺义啊， 对啊，像其实有的时候你说望京那边也算， 所以呢，像这些区域呢，今天如果有时间的话，咱们都可以聊一聊啊。大家可以通过短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上我们的平台了。哎呀，今天真的是非常冷，是吧，亚飞？ 对对，我过来的时候对吧，都冻耳朵。 是，这耳朵都冻得都有点疼了。但是看刚才这个天气预报的温度来讲呢，只是一个-2度，但是呢，可能我觉得啊，像早上起来是不止-2度，而且是有风在刮，就感觉体感温度非常低，所以在这里啊，真的要注意啊，这个防寒保暖。我今天上午好像从家到这边这么一个短短的路程，就感觉有点感冒的似的。 对，今天太冷，我就是说刚才像早上，我觉得早上的时候我出来手都拿不出来，可能我也出来的早。 所以真的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啊。好的，那接下来呢，咱们这样先进入今天的安居快讯，先梳理一下近期楼市方面的消息哈。那如果呢您想在北部置业有些什么样的问题，您呢可以通过我们的短信平台把短信发过来，咱们互相交流。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还是有请亚飞，咱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啊。先看第一条，说北京首个人才共有产权房，今日的摇号均价是每平方米20000。那怀柔区发布公告，碧桂园中心共有产权住房的项目呢，将于12月6号下午的2:30公开摇号，确定的选房家庭。此次呢，申购的摇号房源共计是150套，含全部装修费用。销售均价为每平方米20000，产权比例方面，这个项目啊，单套住房的购房人产权份额比例为65%。 对，这个其实这个消息，昨天就有人说，然后就有人来问我们说，这什么才算是人才呢？说什么是人才呢？就是我当时后来我们就说，我特意去了解了一下这个项目，它就是说是哪些人才才能来申请这个项目。然后当时就是说它会有，比如说有两个条件，一个就是说要是入住了怀柔科学城的那个中科院的研究所的这些人，还有一个是就是在中国科学院大学就是雁栖湖校区工作的这些人，就本市的非本市户口的人。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怀柔科学城建设就是说提供配套的这些就是说教育呀医疗机构的这些人，他是其实他这个房子等于是面向这一部分人的。 其实刚才呢我跟亚飞还在聊哈，因为从现在节目的信息来看的，咱们北京市的共有产权房的推出力度还是蛮大的，跟原来相比啊，这个频率也非常的高，好像的这个套数呢也不少给我们的感觉。但是真正比如说我们需要的家庭能够落一套的话，可能也并不是那么容易，是吧？ 对，确实是这样。在共有产权房选择上，因为它其实很多时候，你想一般就拿，比如说像海淀，它可能一个项目就推出2000套房子，但可能有3万-4万的人去选。其实我觉得这种选轮到你的几率太小了。 它不同的区呢都有不同的共有产权房的项目，可能有的区呢项目就多一点，有的区呢项目少一 少一点， 但是人员都是那些呀， 对， 是吧？比如说你海淀。人那么多，他的项目比较少，大家都在抢这些这个共有产权房的项目，所以呢就看起来比较难。 对， 比较难。 并且你想海淀，他就拿海淀来说，海淀的二手房他可能都要7-8万了，但他共有产权房他才3-4万，你说谁不去抢啊？ 是是是。所以这个事情的话呢也慢慢来，但是也确实出现有些共有产权房的项目呢，大家去就申领他的这种申报他的这种热情并不是特别高，也有这样的情况。 对，他其实像有的，它其实我觉得还是分就是区域分位置，像有的位置它很好它就会要，有的位置它就不要。你不，其实购房者是这样，开发商也是这样。前段时间就是北京最热，就11月26号不是拍了12块地吗？当天其实是推了13块地，有一块流拍了，就是顺义的一个共有产权房，人家觉得那位置可能太偏了，就没有人拍啊。 而且话说回来，现在呢在买房上啊，作为消费者还是比较慎重的，因为他特别注意自己的这个资格的运用，如果弄不好的话呢，比如说我现在虽然是没房，但是呢我凑合买一套房，但是我把我这个第一套房的资格用了以后，我以后再买房就很麻烦了。 对呀，你算 二套 了 啊，那你首付就得80%，那很多人是承受不了的。 对，你其实我有的时候我们私下里就会说，其实这个80%的首付相当于就是全款了。 对，相当于全款。所以很多人就是甭管你是什么性质的房，如果真的是有一点不满意他就不去买。所以造成现在整个的这个房地产市场呢好像看起来交易呢并不是那么火热哈。 对。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下面一条，说11月啊，北京34盘拿到了预售证，普宅产品呢成为主力。随着年底的到来，北京的新房市场啊退货的节奏也加快了。数据显示说11月份呢，北京新建商品房新签发是37个预售证，比较10月份呢多了10个，涉及34个楼盘，而且呢共新增了7337套房屋，环比继续减少2592套，较10月呢是减少了26%。 其实你看这个，我觉得就真的能看出来现在市场上库存的压力有多大，也看出来开发商年底了，他着急回笼资金了。 你说是库存多是吧？ 对对，他年底了，开发商他要完成他一年的销售业绩，他要回笼他的资金，他就得推出。所以说，我最近也在看，我一直在关注嘛，我就看 经常会看到有哪些开发商又推出优惠了，又推出打折了，其实它都是在促销，它的销售压力还挺大的。 对，所以想在年底的时候呢冲刺一下哈，因为从今年整年的房地产市场来看的确实好听的话呢就说平稳了啊，平稳了，健康了， 专业的用词、 对，但是呢真的是从交易来看的要冷清了很多。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哈，说这个北京新建住宅成交均价不足50000。据数据显示，2018年1月份到11月份啊，北京新建住宅成交均价为49439元每平方米，上涨了10%。那么成交金额呢为1,437.59亿元，下降了5%。目前的库存是67947套，同比上涨了28%。值得关注的是啊，这个单盘成交金额超过了15亿元的项目共有25个，其中5个是位于昌平，4个位于通州，4个位于丰台。 你看，我觉得一看这价格大家还挺惊讶的，说为什么我感觉好像北京都7-8万10来万了， 这怎么才4万呢？ 我觉得这就是市场上现在先进房一入市，很多其实现在北京今年一年基本上整个楼市大半个江山都是先进房的，先进房它限价了，它就把你整体的均价就拉下来。但其实像高端住宅7-8万的10来万的它也有成交，只是平均下来就感觉哎好像没那么贵，实际上买起来还是挺难的。 对对对，所以这些数据啊咱也不能够单一的来看，要分析着看，因为现在呢这个关于房子啊它有很多性质和类别，比如说纯的商品房啊，这个典型的商品房的话相对就比较贵啊， 对， 然后接下来呢是现进房啊，现进房呢，因为国家呢这个限房价是吧？ 对， 净地价限房价嘛，所以它这个价格呢也相对呢是在国家控制当中，也要稍微低一点。然后就是共有产权房， 对， 共有产权房当然是和消费者呢是各置一半嘛，所以呢它价钱呢相对又低一点。 对对啊，但其实你看这个还有，你看有5个项目，通州5个昌平，4个通州4个丰台，其实也说明现在。这个房子它都在往外扩，基本上5-6环都围着你，室内的房子越来越少了。 是的，是的。以后这个市中心呢是根本也没有什么土地了， 对对， 估计也没有什么新建的楼房项目了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北京多个限进房是滞销难解。截止到目前啊，北京限进房入市是31个项目，共47房源，合计入市呢是18814套，已经占了今年北京楼市新建住宅供应的近一半了。但是网签比例呢却不足19%。虽然呢网签数据存在滞后性，但是实际销售也仅有30%左右。哎，这是怎么回事？ 你看这个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先进房已经占了北京楼市有大半个江山了，但是先进房它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你看现在一说起先进房，大家首先想到就是大型，就是大先进房特别多，就是先进房它有个问题，就是在于就是产品的差异化会比较小，就是可能地段差不多，户型也差不多，所以说购房者他选起来可能就会也有一些犹疑，就是哎，我到底选哪个？我再观望观望，我再看一看。然后就像刚才就是您不也说了吗？就是说现在购房者买房，他都会比较理性，就是哎，可能有一点不满意，我要再考虑考虑，要不然我就算2套了。其实这些都会让就是说购房者会想，哎，我是不是要再等等，再看看？就市场观望还挺严重的。或者说现在政府大家都知道在大力的推出先进房，就拿我来说，我肯定会在想，哎，我是不是再等等，万一明年出了更好的，是吧，就这种心理。 是，所以刚才您说的这个先进房项目也比较多，但是同质化非常严重哈，就是大家都差不多， 户型位置配套可能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所以有人说这个先进房应该是这个品质的一个象征啊，这个特点的一个象征，如果你这方面比较出挑的话，还是会赢得很多人的青睐的。 对对，所以说在先进房上它整个市场就分化特别严重，卖得好的大家都去抢，卖得好的 就没有人看，卖的不好就 没人看 、 啊、 对、 可能在同一个地段很近，这两个项目 对 那其中一个项目呢很有特点，各方面非常好，价钱可能跟那个差不多，但人家卖的特别好，另外一个呢其实价钱都差不多的，地段差不多，但是由于它有些方面有缺陷就是没人要。 对啊，所以说就是好的特别好、不好的特别不好。 是，所以这个开发商呢也要好好想一想，为什么自己的项目啊这个卖不好 卖不 啊，实际上是有原因的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一刻钟社区服务圈来了，让居民不必离家太远就能够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那北京市构建一刻钟的社区服务圈，为社区居民呢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根据呢商务部等部门此前的联合发布的一个"十三五"国内贸易流通的规划，15分钟便民生活服务圈建设将在全国推广。 哦，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挺好的。你看要是以前可能我可能要去买个东西我还得跑好远，尤其是像现在很多老人啊小孩呀、像现在很多年轻人，他可能我会说哎我手机购物啊我去干嘛去的，可能我你方便不方便的可能不是很重要，但是你对于一些上了年纪的人来说，他其实还是很希望我就能在小区附近我干什么买东西呀看病呀比如说什么都很方便，这种对于他们来说我觉得生活的便利度就提高了很多，就这种感觉。我觉得 这个人群不同啊，他平时生活的这个特点也不太一样啊，习惯也不太一样，像这种所谓的智能化当然是好哈，它会使生活呢更加的便利，但你真正能够享受智能化的人呢你也得具备一定的能力呀、你看就是我跟甭说老人了，我跟你们比啊，像有些东西我都不太会用的。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你看现在很多新出来的东西，别说是那种，你像很多现在社火的抖音啊什么那些、我都不太玩的。 所以就是说这个15分钟啊，就是15分钟社区服务圈呢，对于我们广大的这个老百姓呢真的是非常有益处的哈。尤其是呢北京现在这种状况，很多人都有点担心啊，尤其是生活在比如说市中心的或者靠里边的这些人都觉得哎呀会不会由于这种搬迁呢 啊这个调整啊会对他们生活有所影响。其实这点呢您可以吃一个定心丸了啊。这个让居民不必离家太远就能够满足生活需求的这个北京市构建的一刻钟的社区服务圈啊现在已经来了，所以呢人们的生活依然会非常便利的。好了，那今天的安居快讯呢咱们就梳理到这儿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呢就是北部置业那些事儿啊。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啊，比如说在海淀啊或者说顺义啊望京啊等等啊这边属于北边啊这个范围之内的置业的事儿，您都可以发短信过来咱们互相交流啊。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来，咱们先回答一个问题啊。携手一生说了，说请问嘉宾，说现在呢回天计划啊，所以回天计划就是振东院啊、回龙观啊等等的哈，北京市对他们的有一个这个计划哈。说我的回龙观的房子是不是在晚些时候卖掉呢？说根据现在这个所谓的回天计划。 我是建议你再等等，因为你看现在啊，他是政府，他因为现在回龙观天通苑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比如说出行，我每天都堵，不管早晚高峰期还是平时，他都堵。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住的人太多了，医疗、教育配套都跟不上，所以可能会影响一些居住体验。就有一些比如说或者说经济条件就是相对宽裕的人，他可能就是说。 我就把回龙观的房子卖了，我再去别的区域买房。所以很多时候回龙观或者天通苑会被大家称为北漂的第一站，就是哎，你到北京了想落脚，你来这儿。很多人他的第一套房子都是买在这儿的，但是等他就是说倒腾倒腾，手头宽裕了，他就把回龙观的房子再卖了，我去其他区域。但是如果是按照现在政府的这个规划的话，就是以后他的医疗也会上来，教育配套设施也会上去，就是现在一些相对来说看起来比较混乱的一些情况它会得到改善。 嗯， 而且另外一个就是最重要的一个出行的一个就是问题，回龙观出行它不是除了你靠十三号线啊，或者是现在十三号线不是要一分为二嘛， 嗯， 要分流，就是说再开一条支线出来。我觉得以后就我看，我觉得那段会升值的。 嗯，是的是的。实际上啊，就是目前来看，无论是回龙观还是这个天通苑哈， 嗯， 如果你把它单拎出来的话，你知道它的这个每一个大的这个区域的人口啊都相当于一个 中小城市了， 差不多。就是你知道这个石景山吗？嗯，石景山区它的总的人口实际上是某一个这个回龙观或者是天通苑他们总的人口。 哇，那它真的是 非常多。 我就是知道，反正我也忘了是哪个社区了，回龙观那我也忘，反正就是说它的一个社区相当于一个二三线城市的人， 嗯， 你说多恐怖。 对，所以呢他肯定是比如说他的这个现在的城市设施啊，生活的这一些资源啊等等的可能都是呢还欠丰富哈。当然这个回天计划以后呢对他们这些呢都会有一些改善。 对，我觉得会有改善的。 嗯，交通啊，像刚才您说的教育啊， 嗯， 啊什么这医疗啊资源什么 都 会好一些。 对，而且他这小区现在我那个地方我去过，然后我觉得那个现在那个地方其实还好，就是各方现在就是那些生活都很便捷嘛，电影院呀，商场啊，超市其实挺多的。 嗯， 就是主要我觉得还是当初可能没规划好， 嗯， 就是人太多了，所以就到哪哪都显得有点乱，有点拥挤。但如果你这一好好一规划，我觉得那还不错。 对，从现在这个坐地铁就能看得出来啊， 嗯， 一到那几站的话，哗哗，尤其到晚上啊，那好多都是到那边去的。 对，反正之前听他们说走十三号线的人都说基本上挤不上去都， 嗯，所以如果您要是不等着哈，就是不等着钱用，或者说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计划，比如说把这房子卖掉又买新房子等等啊， 对对， 没有这些计划的话呢那就看一看， 你就再等等呗， 啊，再看一看， 你要不说不着急的话， 嗯，因为它各方面的这个设施资源好了以后丰富了以后它自然呢就会升值， 对对对， 这房子就会升值， 对对， 啊， 是的， 嗯，好了，那如果有什么问题呢还可以发微信过来啊。那提到这个北城，咱就不得不提到海淀了啊。 是， 但是呢，这个海淀的房价是出了名的贵啊。那现在普通的购房者到底还有没有机会进驻到北城，进驻到这个所谓的海淀啊？ 所以我就觉得海淀一直在北京的这个地位特别神圣似的。 嗯嗯， 你看我身边就有一些同事啊、朋友啊，他们就把其他区域的房子、大房子哦卖了。然后去海淀买了个老破小， 嗯， 我就所以我就觉得，我一直觉得可能北京的人就像东西城啊，海淀，我觉得好像是不是有这种情节 啊？对对对，这个从历史来看呢，就是北边一般呢，就是这个大家觉得那边是比较好，南边相对比较弱。啊，当然现在呢已经没有什么崇文宣武了，都归到西城东城了。 啊啊，对对， 那原来你知道北城有崇文宣武的时候，那叫什么？崇文穷，宣武破。那东城西城叫东富西贵啊，那北城就不用说了，那北城原来发展并不是特别好，但是人们的脑子当中觉得北边一直是非常好的。 对，所以就很， 嗯， 尤其是像现在可能像更多的80后70后，他可能去海淀，我觉得为了孩子， 对， 海淀的教育也是出了名的牛。 刚才咱们说的更多的是种印象， 嗯， 啊，历史的遗留下来的印象。实际上呢从东城西城或者说北城来讲哈， 嗯， 确实他各方面的什么资源呐，啊，要丰富很多。你像北城海淀那边一想起来八大院校几大院校教育资源呐，啊，这个医疗资源呐，啊，等等的，那边都是最充裕的最丰富的。 像我比较出名的什么五道口那边什么，或者说什么宇宙中心啊， 嗯， 什么的， 嗯， 对，我觉得所以说就可能谁都会想去海淀。所以现在啊， 嗯， 因为我觉得像刚才我们一直也在聊这个共有产权房呀先进房，我觉得这都是我们进驻海淀的一个好机会。 嗯， 然后你像比如说像在去年吧2017年8月份的时候，海淀就有拍出过两块先进房的一个地块，它就在那个海淀翠湖 翠湖科技园还有那个温泉，就是泰州坞那一块、 嗯、 就这个当时它有限，它有限价的，就是限价房嘛，它有限价，这个最高的销售的价格就五万多，没五万五，然后所以说它没有超过六万。你要就是知道现在的海淀的二手房都已经八万了，就是说它其实跟它这边比还是比较有优势的。然后再加上你看像大兴，现在大兴的二手房也都四五万了，就等于说如果你能买这两块先进房的话，你相当于就是说，说个好听的，你相当于拿大兴的房价去买了海淀的房子、 嗯、 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就是真的想去海淀去看一看的话，不妨去泰州坞这个这几个先进房去看一看。因为先进房反正据我所知它现在已经有项目开始对外就是推广啊宣传了，所以说也快入市了。 嗯， 我觉得泰州坞是个机会。 嗯，所以刚才您也提到了哈，这个海淀在北京的地位呢一直是相对比较神圣的哈。 对， 这个西山龙脉呀、啊、加上这个教育资源非常丰富啊、 嗯、 非常的牛等等因素吧，使得这个海淀那边一直是领跑了整个的这个北京的房价啊。但是整个来讲的话呢，现在确实他那边资源呢也是有限，那么刚才呢您也是推荐了一些项目，那下面呢先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呢我们再把这个海淀那边大概的一些情况呢再跟大家做一些介绍啊。嗯，好，那一会儿我们再接着聊。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 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还记得你说这是唯一的城堡，随着稻香歌谣继续奔跑，微微笑像是高的梦，我知道不要哭，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乡间的歌谣永远的依靠，回家吧，回到最初的像我说的，最不大的梦想我根本不就得了，为自己的人生心愿长生，先把海涂上喜欢的颜色，下一个吧，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快乐，这才叫做意义，不变的纸飞机现在终于飞回我手里，所谓的那快乐只将在天里，最近天太到累了，都在睡过旁边风给听到怕了，谁在多想呢，我靠着大栅栏，吹着风，唱着歌，睡着了。不过吉他的聪明总更精髓，阳光洒在路上就不怕心碎，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

场村路这块呢由此闻名，叫做中国硅谷、新宇宙中心等等哈。你像海淀这边确实是值得大家特别的关注。 对对，其实你看好多就像刚才你也提到，就像这像这种百度啊、腾讯，就这种互联网大咖，他这些都在这边。所以说海淀它确实就是从这种就业呀、生活呀都会比较方便。你看就是之前有说到通州，就之前在通州崛起以前，不通州都被说什么是睡城呀，说大家都知、所以那为什么会是睡城，还不是是因为它就是企业它没有提供不了那么多就业机会吧，所以大家就去那边住，在外面上班。但是你看海淀它就不是，它海淀它历史一直以来它就有很多的就业机会。对，然后所以你看大家就会觉得哎，就像这种情节也就由此而来，就是说我买房我可能我就想要去奔着北边去，我不想去别的区别的地方，就是这么来的。 没错，而且你看刚才咱们在安区快讯当中有一条，就是说海淀哈、海淀有一个就是人才的共有产权房。 对， 是吧，你看其他区域都没有这个所谓的人才共有产权房，而海淀就有。 对，像本来你看就要说像海淀它为什么，我觉得它有这个资本，它像很多它有这种你像说起百度了，你像百度的话它有很多里面可能一个程序的这种开发人员他可能年薪就百万。它确实是有很多这样的高精尖的人才在里面的。像现在我知道在就是刚才也提，就是什么那些永丰产业园那边，永丰产业园那边它会有那种就是那种科研呀，或者就是那种高精尖的那种企业进驻在里面。我听说那里面一个毕业生都是论年薪算的。 所以呢就是那边的话确实是一个高科技的一个园区哈。 对对。 也聚集了很多的人才。当然了，这关于房子的需求量呢肯定也不会少，也不会差。 对对。像刚才就我们也有就是一直说的是，我们现在如果我们想进驻海淀，可能我钱又有点紧张，那我就是那你就来，就像我刚才一直说的这个泰州坞的这种先进房，你就可以来看看。他觉得也因为他其实现在海淀说起来怎么说，他是发展挺好，但其实海淀发展在我看来其实也是不均衡的。 不均衡的。 对，你像海淀现在说的这种海淀那种山后的那个地区，其实他之前应该是没有其他像中关村那种地方发展的好的。像这种山后区域它相对来说就像其实就是等于海淀的北边嘛，海淀的南边以前发展的会比较好，但是现在海淀的北边它发展的会相对弱一些，但它现在已经起来了。就像刚才你也提到的，就像这种赤福科技园呀、永丰产业园呀、中关村产业，它现在都位于这个北边了。 所以刚才您提到哈，就是泰州坞这个地方啊，应该说是在海淀那边的，它有它自己的一个地理特点。从它的这个房子的价格来讲，也是一个洼地。 对对，因为你看这边的话，就您看这边二手房它都已经是8万了，但它这个新房啊才卖最高给它现价才5万多5万5，不到6万块钱。所以说而且你看就是拿这个先进房的现在要入市的一个项目来说，它就是像也是泰州坞啊，它这个项目它大概就是说离地铁16号线，其实地铁16号线进入这个北部也给这个交通带来了挺大的方便的，以前那边都没有地铁，出行不方便嘛。然后现在有这16号线了，所以也出行也就方便了。你看就这个泰州坞这块的一个项目，它离这个地铁16号线屯店站也就是2000多米。所以说其实交通上还行，还挺方便的。 对，其实刚才您说这个泰州坞这个地方，咱们再给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它呢是位于海淀的北部，属于呢是山后这个地区啊。 对， 这个海淀实际上我们很多朋友知道的，它是以百望山为界的，划分为南北两个区域。那南部呢就是众所周知的以中关村为核心的啊，这个先发展起来的这个区域，这是南部。目前呢已经是没有地可以开发了啊。但是它已经开发的非常好啊，而北部地区啊，相对于南部地区来讲呢，近几年哈，也可以说是慢慢在崛起。实际上，泰州坞就是在北部。 对对 啊，就是在北部这个大的地理环境啊、内啊。其实刚才你也提到，它近年来呢这块地方发展的也是非常快。那么原来呢确实交通不是非常方便啊、 嗯嗯， 那么现在呢这个有了地铁了， 地铁 是16号线、 嗯、 啊，16号线开通了以后，这个北部的交通呢也是日渐方便了哈、啊，而且呢人气也慢慢起来了。当然了，对这个地方抱有希望的不仅仅是因为交通，我觉得更因为呢就是海淀北部的这个规划了，是吧？从长远来看，它是蛮有规划的。 对对，因为您看，就是它现在交通也上来了，就是说它地铁16号线已经开通了。 嗯、 然后另外呢，它还规划了就是一些快速路，就是将来它会很方便的。然后所以说，除了这个交通，它也规划了一些其他的教育呀、产业什么的。像就是据我了解吧，它北部它就重点规划了3个这种建设的这种组团，就是有这个稻香湖、上庄、永丰，它就有这3个组团这个项目。你等它一旦建设起来，这块就会也许是一个下一个中关村，也说不一定。 还真是， 就是、它就是说您看，这就是我们没法给大家看，就是这种泰州坞的这个规划的这个图，就跟大家说一下。就现在啊，它这个附近，它其实有3个先进房项目，在它这个规划里面，它就有商业、有学校，然后有医院。就是其实还是只是它现在还没有建起来，你可能看不到它具体的是一个什么样子，但是等它建起来了，你就能看到，哎，它可能也是一个生活很方便的地方。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刚才您提到哈，就是海淀北部呢重点有这个稻香湖、上庄、永丰这3大建设组团。 对对、 啊、力度真的是非常大。所以先不论呢目前已经出名的后场村路这块哈，就是正在发展的永丰啊、上庄啊这一带呢，它的医疗教育等等配套也是越来越丰富了。 对、其实你像一般按照常规的来讲，就一个板块，它比如说从企业入，就是从住宅入住到商业配套，它可能起来也就是个3-5年时间、说不定3-5年以后它这儿就会很方便了。然后到时候生活啊，你说我也可能，比如说就像它这儿离中关村、离后场村那边它都很近的，所以说你在这块住，你去那边上班都是还是比较方便的。而且像对于在 BAT 那种大公司上班的人，在这儿买房我觉得应该也不难。 还真是。那接下来咱们这么说，很多朋友呢还真是可能一下恍然大悟哈、觉得这个海淀那个怎么房价那么贵哈、我们都不敢想等。实际上今天呢咱们说到北边的这个置业的时候呢，给大家提到了就是在海淀的北部地区有这么一个泰州坞这个 对 地段哈， 可以去看一看，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实际上也就是5万左右是吧？ 对，它先价嘛，5万5左右。 5万5左右，那刚才你也提到这个地方呢，有这个限价房，大概有3个项目哈。 对对， 大概是哪3个项目？ 哦，它这3个项目，它有一个山雨湖，这个山雨湖它会是，它现在已经开始对外就是推广了，我觉得它应该是第一个会入市的。然后另外还有一个翡翠云图，然后还有一个是葛洲坝的紫郡兰园，就是这3个它都是先价房，就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因为它价格都在这个范围之内。 山雨湖、翡翠云图、 对， 葛洲坝、紫郡兰园， 对对、 这是3个现金房的项目。 三个现金房 这个已经都成型了吗？ 就还没有，它现在只是就是 期房。 对对对，它现在等于是他们去年才拿的地。现在就是山雨湖已经对外开始就是推广了，它可能已经在施工了。另外2个项目还没有什么消息。 那当然这是新房的情况哈，关于二手房那边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对，你要说起二手房来了，就你就又更能感受出就是这个项目它可能的就是多有多便宜了。 它的优势 就在这个项目，就是附近的一些二手房跟大家说一下。我能直接提名字吧？ 可以，没问题。 就是说像附近的比如说保利西山林雨，它就有卖二手房6万多了。然后百望茉莉园它的二手房大是在7万多呢，7万6。然后像西山一号，西山一号院相对贵一些，因为它算比较高端的项目了，西山一号院卖10万的。 对对 对， 万科的那好像。 对对， 我知道。 所以说它会比较，你想这个等于说你这个区域，这就是泰州坞这个区域的现在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现象，它是新房二手房倒挂的。 就是二手房你看它都是最便宜的可能也得六七万，但是你这个新房才五万多，它是一个倒挂的一个现象。 还真是哈，你看这个刚才您说这个西山一号院当时二手房已经十万了， 对， 百王茉莉园的话呢也七万多啊，小八万，保利西山林雨的话是六万多， 对对， 而刚才咱们说的一些这个泰州坞那边的一些现景房也就五万多， 对， 啊， 而且它主要是它是会比这些项目上，说实话，它会比这些项目肯定稍微的远一点， 嗯， 但是对于其实现在大家你如果开车的话。其实也还好，你就比如说你如果是就拿百度，就是咱们那边他们一些百度腾讯的那些人来说，你如果是在西北旺那块就是后草村那边买，那你就要买六七万的二手房，但是你可能开车开个十几分钟二十分钟或者半个小时，你就买一个五万多的， 对， 就差很多。就是我看一下你大概是开车的话，比如说你从就是这个就刚才说那山雨湖，你开车到百度可能就23分钟，就是几七公里七八公里这样子，你所以说其实开车20分钟是一平米， 这个不当什么，就是 一平米少两三万， 没错。而且你如果自己开车的话，有这个交通工具啊，这个远一点近一点真的是不当什么。另外以后整个地铁它的规划呢可能会越来越便利哈，所以我觉得还是挺合适的。另外刚才我查了一下啊，就是你说这几个现景房有一个就是葛洲坝紫郡兰园，我没有查到哈，但是像翡翠云图还有这个山雨湖，他们都处于待售的状态。 对对，他们已经对，像现在山雨湖他已经开始大力的往外推广了，所以说我觉得他应该会是最早一个有动作的。 对，他们可以进，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啊。我们丝毫没有说要做这方面的这个宣传的意思，关键就是说给大家提供一些实实在在的服务哈。从这个现景房的情况，还从二手房的这个价格的对比等等，您心里有一个数。 对对， 那刚才咱们说的是现景房哈，那咱们再插一个题外话。那现在北京的现景房项目的供应虽然给我们的感觉有点这个井喷之势哈，但是相当一部分的项目呢是陷入了销售的泥潭。其实刚才呢从海淀的北部这三个项目的现景房来看，他们也是挺扎堆的。 对，这其实就是像刚才我们一直在说现景房它的一个问题，就是位置产品它其实差别都不是很大，所以这就是其实我觉得他们两个也会遇到这个， 对， 就这个问题， 互相竞争啊。 对对，你又如果你拿不出什么特色来，你两个又挨着，前后也差不了几分钟的路，确实对于购房者来说挺难选的。 所以他就会比如说交通啊、位置啊、价格呀、户型啊等等的，然后小区的服务各方面，他就开始来比较了。 对，所以说这种就是这样的，你比如说你价格相对低一些，哎，我配套又差不多，那我就去选这个价格相对低一些的了。但是你如果是你价格是很低，但是你又很远很偏，那我也要考虑考虑我是不是要去买。 对， 所以这是现景房的一个我觉得也挺尴尬的一个地方。 所以有时候我们经常跟大家说，如果想买房的话呢，把你的所有需求全都列出来啊，一二三四五列出来，然后呢根据实际情况一个一个再划，最后看落什么。那落下来这个是一定是你必须需求的，是不容改变的，有些呢是可以通融的。 对对，就比如说像你说我就是想给小孩，我就为小孩上学买，那你就肯定是卡着他学校上学他方便， 没错， 我上班我就看着，哎，哪个我上班方便。 所以呢有一些是可以变通的，有一些是不容改变的哈。所以确实现景房也目前这个问题也非常严重，就是同质化啊。实际上现景房呢它的好卖与不好卖呢真的是跟它的这个品质啊和大概的情况是有一定关联的。如果它各方面做得很好的哈，我相信这个现景房不可能难卖，因为它终究呢比这个典型的商品房的话它的价格要 便宜 很 多。 那现在呢咱们就是回到这个北部买房这个事情啊，那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个海淀，您觉得还有哪些区域可以考虑呢？ 其实我觉得就像刚才您也一直在说，就是北部它其实还有顺义，其实我觉得顺义也是一个可以给大家来推荐的一个区域。 但是说到顺义哈，给我的感觉它好像跟北边的话呢老是搭不上钩，但是它真是从 划分来讲，它还真是划分到那边去啊。顺义那边你有些什么推荐？ 对，就是我觉得可能会是这样，就感觉像我们，尤其是像我们刚才刚聊完海淀，然后再聊顺义，就感觉好像落差还挺， 并不是那么热，是吧？ 对对，还挺大的，就感觉好像顺义并不是挺热的。但是其实如果是你从市场的数据上来看的话，是。其实顺义成交还是挺好的。就我之前查过两组数据，就是在顺义，比如说月初的那两周，就是11月5号，就是上个月的，它的一个成交的一个情况，它有连续两周，它都是北京成交第一的。 哦， 就是你一看还挺惊讶的， 就超过了什么什么昌平啊什么这些哈。 对啊，像要大家一说，好像现在昌平、大兴啊挺火的， 丰台啊， 但是其实。你一说成交，他那还真的还挺爆冷门的，而且他上周他的成交也是第一的。就他说 这可能真是跟他近年来呢就是发展的比较快，比如说地铁， 对 啊，另外他原来的老优势就首都机场嘛， 机场、 那边带来的一些便利呢，对他真的是非常有影响的。 对，其实像这种机场啊、地铁的这种便利，其实咱也不用多说，大家都知道。其实顺义还有一个好的优势，就是它的环境。就像现在大家越来越注重这种生活的质量啊，生活的环境，就感觉尤其在家是北京的空气，对吧？所以说它可能你像顺义，它就有很多的一些自然的优势，比如说它那边有像那个温榆河，它算是北京唯一的内河，温榆河，然后像潮白河、潮白河森林公园，像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就还有这种汉石桥湿地公园，就是它有很多的自然资源，就是让顺义它就整体的环境就会比较好。像顺义那边，所以它会聚集很多那种高端的别墅项目。像项目，像开发商不是一般宣传都会宣传自己是天然的氧吧？ 对对对，而且那个地方啊，还有一个就是国家好像是政府大力培植的一个空港新区，叫空港 新 城，空港新城啊， 对， 对。 我觉得这个空港新城近几年还挺火的， 挺火的，挺火的。 我觉得它基本上可以看作顺义发展的一个，就是一个动力， 一 个引 擎。引 擎 吧， 对，像它，你看现在它就已经顺义就已经发展成了有这个汽车和航空，就是两大这个龙头产业，像为核心的一个现代制造业的这么一个，就说顺义它现在也正在摆脱那种就是，比如说我没有产业、没有支撑的那么一个尴尬，它现在。它你看在2017年北京 GDP 上排名顺义它是排在第六的，所以说顺义的经济它也在往起发展， 没错。而且它的这个地理位置你有天然的优势嘛，就是顺义离城区，就是北京的这个城区啊，是非常近的， 对， 市中心是比较近的。 对对，而且还有一个因素大家也要注意一下，就是它还挨着通州的 啊。对，离通州也近的。 对呀，它挨着通州，像市政府一动迁，你要说顺义挨着通州它不受点利好，其实说出来都不信。他还是通州 肯定是这个能够受到一些影响的哈。 对呀、然后而且你像现在大家都知道，就是政府北京它的人口在往外疏散嘛，其实顺义它势必会承接一部分这一方面的责任或者说义务，像一些高端的教育呀、医疗呀，它肯定是会要进驻顺义的。就是说，你看顺义，它以后你比如说你上学、就医都会方便起来。 而且从整个的这个房子的类型类别来看呢，在顺义那边也是相当多的。比如说这个高端的一些别墅区啊， 对， 花园洋房啊也有，典型的商品住房也有，而且呢一些商办房那是也挺多的。 对对，顺义 商办房也特别多， 特别多 啊，共有产权房呢也应该不少。现金房也不少， 对，而且顺义它其实最近土地推出的也挺多的，前段时间顺义还推了好几块地呢，大概从2018年2019年顺义得有8-9块地，后续还挺给力。 对，所以呢这个顺义那个地方啊也可以是大家呢关注的一个区域了。 对对、而且其实就像刚才你也说了，像顺义它有些高端的住宅是吧，别墅区，但其实你如果说哎我可能手头有点紧，你说我是一个刚需，那你可以去顺义的老城区看一看也行。像顺义的老城区它都是就是一些小户型，就你经济压力没那么大， 不过要提醒大家，他可能二手房。 对对对对、嗯，所以呢，就是老城区哈、啊，一般都是小户型的房源为主啊、嗯，应该说都是一些二手房，大家可以看一看。当然呢， 对对 也有一些高端改善人群、可以选择这个中央别墅区以及顺义新城啊，这些地方都是可以考虑的。 对对、 嗯。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就是简单说了一下北边的置业，比如说海淀呐、啊、顺义啊等等的哈、啊，也推荐了一些区域和地方，还有一些项目啊，大家呢可以看一看啊，但愿对您有帮助。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给我们带来的啊非常精彩的内容。好， 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我常坐在同一条街上，这生活因你辗转倾向，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是我的邻里街坊，你的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北京榜样，平凡中的力量，北京榜样身旁，北京榜样，平凡中的力量，北京榜样就在我们身旁，没有勋章也一样闪亮，没有光环也温暖四方。常坐在同一条街上，这生活因你辗转倾向，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北京榜样，平凡中的力量，北京榜样就在我们身旁，